hard times. That's the way for you, girl.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Alright, my everything. 从遇见你那一天，浪漫开始新鲜，脑海里全都是你的笑颜。就算再多的景点都没有你抢眼，攻占我的视线，欣赏你的美。哦，爱情叫人心醉，越走入就越强烈。哦，难以抗拒的澎湃，因为你而勇敢。未来我只期待有你的精彩，让我走进你世界。虚的缺，答应你我不会让幸福擦肩。你的一切在我眼里是那么完美，放心牵着我的手直到永远。 Baby 让爱靠近你和我、oh, One and four and three 说出口就等你点头、oh, 같은기분어떻게위험해이거마치예그랜네내미소왜걸렸어 It's dangerous trap 근데왠지는모르지만상쾌해 It's the love 이제갖고싶어너를 It's the love 내게와줄래 为你降低了姿态更懂得珍惜爱全力以赴就怕你受伤害量身定做的宠爱要你对我依赖给你安全感一起走到终站爱情叫人心醉越走入就越强烈、哦、难以抗拒的澎湃因为你而勇敢未来我只期待有你的精彩让我走进你世界天空虚的缺答应你我不会让幸福擦肩你的一切在我眼里是那 별뜻도없이야네말에뜬눈물별뜻도없이야네말에뜬웃음난 summer heart 춤추는방도난너때문이야다이제너없이나든난솔직하게보여줘네진실한만큼숨기필요없어더난만큼변치않고널바라볼수있는사람따위나말고는없음 让我走进你世界天空虚的缺答应你我不会让幸福擦肩你的一切在我眼里是那么完美牵着我的手直到永远 Baby 当爱靠近你和我、oh, One and four and three 说出口就等你点头、oh, 当爱靠近你和我爱想你陪你爱你是我甜蜜的执着 Girl 三。 嘿兄弟，我听说你最近过得不太顺心，埋头苦干年复一年，老板但还是不肯加薪，朝九晚十一整天加班，你好大压力，睡眠太少总吃汉堡，这城市让人透不过气，现在就逃跑，把包袱甩掉和自由拥抱，出更美妙，去酒吧喝杯啤酒，你交个女朋友，现在还不晚，在异乡大病你忘了回头，是不是该回，我想看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自由拥抱，买一张单程机票，生活在别处，别处更美妙，去酒吧喝杯啤酒，交些新朋友，一点也不难，哦哦，在异乡嘉宾你忘了回头，是不是该回故乡看看，别人笑我太疯癫，说他想象力有限，就像这一首歌其实只需要四个和弦，抬起头你向前望，别忧伤跟我唱，生活的笑和泪慢慢去体会， 谁在雨夜突然激烈，在追赶，在紧贴，在撕咬，在狩猎，谁极迷幻突然梦见，谁极无量突然熄灭，在拉扯，在纠结，在挣扎，在折叠，白昼太光，夜晚很坏，我已不顾得这么多，所以感觉性感可有百岁，身贴身，不知是谁。关闭的眼睛，开放的身躯，你一拉，我一推，从此喜欢过谁？从此参观过谁？谁未明白为何面熟？谁未承认为何追逐？越呼吸越急促，越心跳越躁动。谁发肤香气浓郁，谁用我正亦能越目，被抚摸，被催促，被拥抱，被制服。白昼太光，夜晚很坏，我已不顾得这么多，所以感觉性感可有百岁，所以只要身贴身，不知是谁，所以闭的眼睛，开放的身躯，你一拉，我一推，从此喜欢过谁？情绪太高，动作很大，这刻兴奋剂多么多， see I like you, cause you don't like me, and that's different, that's what excites me, so when I tell you give it up, don't give it up, nah, that's how you prove you can be wifey, see the best bit is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just think about the things we can show each other, in this big old world, just for you and I, it's your move girl, give me a sign, show me, 感觉转身可抱着谁 show me, 给我一秒钟不管你是谁 show me, 关闭的眼睛开放的身躯你一拉我一推从此喜欢过谁从此参观过谁从此得到过谁你身躯你一拉我一推从此得到过谁 I've been there all night Ariana I've been there all day Nicki Minaj And my heart got me walking side to side No I'm talking to you See you standing over there with your body Feeling like I wanna rock with your body And we don't gotta think about nothing I'm coming at you Cause I know you got a bad reputation Doesn't matter cause you give me temptation And we don't gotta think about nothing These friends keep talking way too much Say I should give you up Can't give them no desire Been there all night I've been there all day And my heart got me walking side to side Come true, yo, get you this type of blow. If you want a menage, I got a tricycle. All these rolls is my mini-me. Body smoking, so they call me Young Nicki Chimney. Rappers and they feelings cause they feeling me. I give zero folk, and I got zero chilling me. Tiffany, pop the blue box that say Tiffany. Curry with the shot, just tell them to call me Stephanie. Gun pop, and I make my gun pop. I'm the queen of rap, young Ariana Run Pop. These friends keep talking way too much. Say I should give them up. Can't hear them no, cause I Come on, let's do it. Bong bong,

你身体变软了心跳 Let me take it out, out 在彼此眼中的烟火慢慢升起 感觉在手中融化成是变白把爱装进礼物等你来拆愿望清单中你是我最想要的未来 Straight up from nothing we go. Look what you done.

该怎么开头，这忽然想起你是怎么松开我的手。哦，追求先把青春换富有，幸运的才能买回自由，这满不悔追求。 might be alone. Let's be one. Thoughts fill the room. Breathe for me and I'll breathe for you. Let's be selfish, selfish, tonight. Tonight. Let's be selfish, selfish, baby. Tonight. I just hit the liquor store fancy. Currency exchange looking fancy. If that money dirty, make it dance. 25 carats cost a mansion. Gold rose petals while we standing. Came from the concrete, take a chance. Pop gold ace like a Xander. I just need the blessing from your family. Broken lies. Ain't no love without us. It will die. Roses turning to dust every night. We get more popular. Wrong is right when it comes to us. Oh, let's not be alone. Let's not be alone. 什么？ 会选择，就是幸运的。如果你真的爱过， 了解这个你，

照片，买美好照片，可是女人唯美怎么能唯美，一起重新做人 Let's go。 有些话绝口不说，

我处理新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站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疼。我们去哪儿？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七千个地方。 过伤我。你要去的地方，四月细雨春梦，太凄太凄凄惶。听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人如情可回望，就忍过心慌。一如年少模样，苦旅过异乡，欢喜或追忆。 繁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狠下心，盘旋在你看不见那高空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 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等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 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寂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

寄放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斟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